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番外第十九集，与龙身会合。电话响起，冬至接起来说了几句，瞬间从严肃的表情转化为轻松柔和，但自始至终他的身上都洋溢着自信从容，仿佛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陈法医本来应该被刚刚不可思议的一幕感到震撼，但现在他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好奇心，见冬至要走连忙喊道： 冬主任，能不能跟你要个联系方式啊？以后说不定有合作的机会。 陈法医说得很正经，但尹组长是过来人，立马就看出来那么一点意思了。陈法医是本市公检法系统出名的美女，追求者无数，但优秀的美女总有挑选的权利，兜兜转转他谁也没看上，谁知道竟在这会儿动了心。 有事你就联系尹组长吧，他能找到我。 陈法医没想到自己居然遇上这么个不解风情的，更没想到以自己的容貌条件居然还有连一个男人的电话都要不到的时候。 我先去接我女朋友了，这里就麻烦二位了。 尹组长知道冬至要接的是他师父，只当冬至对陈法医没兴趣，随便找了个借口拒绝，就笑着点点头。 快去吧。 冬至走后，陈法医面露怅然。 为什么优秀的男人都有主了？难道我总是晚了一步？ 刚动心就被迫掐灭，这种失落感已经盖过了刚才的恐惧。尹组长忍俊不禁呢。 那说明别人投资的眼光比你早啊。 唉。 冬至没有赶去机场，直接去了约好的酒店。龙身已经放好行李从房间下来，正坐在酒店大堂等他。冬至一眼就在陌生人中看见了龙身，对方似有所感，同时抬起头来与他对上视线。冬至加快脚步迎上去。 冬哥。 旁边有人带着不确定的语气道。冬至扭头循声望去，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清秀面孔。他迷惑了几秒，很快想起来， 张行。 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冬至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张行，这个曾经在前往长白山路上偶遇，又一道经历了深夜惊魂的姑娘。在伤好出院之后，又回到了原本平静的生活，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都市白领，像许多人一样为生计奔走。而冬至则走上了一条与他截然不同的路。张行自然不知道冬至这两年都做了什么去了，两人虽然各自留了联系方式，可真的就跟小说里写的那样，萍水相逢，一入江湖不再相见。离开长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张行表白被拒，处于女性某种微妙的心思。张行虽然对冬至依旧抱着些好感，可就是按捺住主动联系对方的念头，直到此处偶遇。看着对方不掩惊喜的反应，冬至恍然地发现，这居然才过了两年，但自己却好像已经把半辈子的跌宕精彩都经历过了。 你还好吗？ 冬至跟张行握手，张行本来以为对方会表现得更加热情一些，但看到冬至的反应，心也跟着稍稍冷却下来。 我还好，最近休年假，跟朋友过来玩几天。你呢？ 我也是。 话到这里，交谈就应该结束了。张行看出冬至没有继续下去的意思，但还是忍不住道：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在京城，有空可以一起出来喝个茶。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吧。 带着玩笑的口吻冲淡了一点尴尬，龙身适时走过来： 如果不介意与我一道的话。 这位是我朋友。 男朋友。 张行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勉强笑道： 幸会。 张行借口同伴还在等自己，匆匆告辞，完全没有了叙旧的兴趣，身影有点像落荒而逃。 师父，你吓到他了？ 你想跟他去吃饭喝茶？ 一点都不想。 跟朋友喝茶吃饭是乐趣消遣，但跟张行这样半熟不熟的关系就只能是尴尬了。 那你应该感谢我。 我会假装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那是魔气的缘故。 冬至差点破功笑出来，但他发现龙身现在每次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容易让人觉得破坏形象的话，就会推给魔气。但谁也不知道他体内的魔气究竟完全消除了没有。反正龙身说没有，冬至也就姑且表示相信。维护师父高贵的形象是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龙身抬手抹去了冬至鬓边的污渍，动作自然而然。 这是什么？ 冬至看到他指尖上一抹灰痕，凑近嗅闻，带着淡淡的腥气。 应该是淫鬼留下来的。 冬至把自己刚才在苏环尸体上的发现大致说了一下。 可能是有目的性的作案，但目标是随机挑选的。 所以我把书暂时放在看潮生他们那里。 诱饵 有点冒险，不过如果我不这么做，很难引出幕后真凶。 那本书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之前长青说过自己在书上看见若有似无的影子，他对图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好奇心。这说明他跟书或者书的主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冬至知道自己不在，长青肯定会按捺不住好奇心去探究那本书。 我已经私下叮嘱看潮生，让他随时留意长青的动向，但是我不知道看潮生是否能够完成任务。 他必须学会长大，世界永远不会停下来等的。如果我是你，也会这么做。 这句话就等于是最好的肯定与褒奖了。龙深看着眼前由自己一手教导出来的青年，对方已经足够优秀，就像他曾经期望的那样。或者说冬至的资本本来就很好，只是过去的20多年里埋没在芸芸众生里，只要得到机会，一经淬炼就立马蜕变成为耀眼夺目的存在。冬至走后，长青拿起图鉴翻来覆去的反复研究。看潮生嚷嚷饿了，小赵出于东道主的礼貌出去帮他买下午茶。在吃着还没来到之前，看潮生只好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儿，有一搭没一搭的跟长青说话。 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妖怪？ 你是怎么躺着吃东西说话还不噎着的？ 哼哼，这就是本事了，我一口能吞下一头牛，瓜子儿算什么？ 妖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要么低调修行，别被我碰上。如果被我碰上了，我一定会抓。 凭什么？就你这本事连冬至都打不过还想抓妖，笑死个人了。 长青没再搭理他，继续低头研究图鉴。看潮生被他挑起火气，蹭的一下跳起来，伸手抢过来图鉴，但长青的动作更快，两人眨眼的功夫就在会议室内交上了手。图鉴被长青当作武器砸向看潮生，后者偏头闪开，啪的一下砸在了提着点心正好推门进来的小赵脸上。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